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36集。 OST 还有其他成员来酒吧两个多月，有些人确实拿他当朋友。秦冉对朋友向来不吝啬，乔生那些人想尽办法想要进这场表演赛，而这门票对于秦冉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。除了给乔生的这一叠，他还留了一张见面会的私人票给陆兆颖。帮孟欣然搬桌子的三个男生脸上的表情渐渐消失，看清楚了那桌子上是什么东西的九班学生也没有一个人吭声。这几天都是绕着表演赛门票的事，表演赛的票非常限量，还只存在那些骨灰级别的粉丝手中，每人只限量一张，所以孟欣然手中的门票才会在一中掀起了轩然大波。从乔生为了这些门票对孟欣然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就能看出来，那还只有四张门票，眼下一叠。乔生也惊呆了，他十分小心翼翼地把散落的门票全都收拢好，全都叠在一块，更加可观。 我操！ 何文被吓了一大跳，乔生感受着这厚度也是惊呆了，他一张张地翻了，这里面全都是 OST 不同场次的表演赛门票，甚至见面会的私人票都有，整整一叠。如果是别的票，现场的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，但这几天孟欣然手中的四张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，孟欣然自己也对自己手中的票十分自得。然而现在与乔生手中的一叠根本就没法比，所有人下意识地将头偏向秦冉，感觉到偏移过来的视线，秦冉皱皱眉随口道， 他们三场表演赛的票跟私人见面会的没准应该有七八张吧，没数过。 乔生脑子发懵，他低头看看手中的门票， 七八张？ 没种七八张？ 因为说的晚，留的票并不多。 秦冉继续拿起耳机，慢吞吞地给自己戴上，不太在意地开口， 不知道够不够分。 其他人看着乔生手中的一叠门票，对秦冉的不多彻底缄默，一般的那三个同学脸上的得意嚣张全都消失。跟人炫耀？怎么炫耀？人家一叠连私人见面会的票都有。他们灰溜溜地回到了一班，等孟欣然跟这群人全都走了，九班的人才仿佛被一根针戳破的气球炸了开来。 乔生，给我瞻仰一下门票。 乔生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爸爸。 你们这些舔狗为了票简直无所不用其极。哥，你还记得你从小流落在外的弟弟吗？ 乔生立马举手， 这样，除了我们四个人呢，每样还剩下三张门票，每人拿一张行不行？ 爸爸， 一张就够了，一张就够了。 班里 OST 的粉丝很多，想要票的也多，总共还有16张余票不够分的，乔生就让他们猜拳。他这里热闹的要命，秦冉那里却没有人敢接近。他正戴着耳机，低头非常缓慢地写字，侧着的眉眼挺不耐烦的。拿到票的人在欢呼，乔生却抬手让他们安静一下，然后示意了一下秦冉的方向。吵嚷的声音瞬间消失，所有人都给自己的嘴巴上了链条。票的热度过去之后，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秦冉的方向。秦冉表情很冷地换了个姿势，所有人立马收回了目光。 哎，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班那三个人的表情？ 乔生座位边，何文这些人都在学一班那三个特意来炫耀的男生。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表情会变化得这么快。 说完这些过后又沉默下来。最后还是何文先打破沉静，他看了一眼秦冉的方向。 你们说冉姐到底哪儿来的票啊？孟欣然也只有四张。 这还是因为孟欣然之前是 OST 的替补，还上过一次赛场。其他人没有说话。徐瑶光抬了抬眼眸，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下秦冉，好看的眼睛微微眯着。 他自己肯定是拿不到的，应该是有人给他的。 乔生知道徐瑶光肯定是想到了校医室的人，想着他不由低头看了看，座位号是那场 A 区二排的连号。乔生见过陆兆莹给过秦冉的那张门票，是五排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有一种这票不是校医室的人给秦冉的错觉。可如果不是，那秦冉这票是哪里来的呢？九班的人这一晚上几乎都没有怎么认真写字，全班最淡定的除了秦冉，就是已经被妍希那一堆专辑刺激完了的林思然。他淡定地拿出一套题在做，等到晚自习下课才抬头看秦冉。秦冉依旧塞着耳机，手上拿着一支钢笔在慢吞吞地练字。那支钢笔是纯黑色的，外形好看，笔帽上还镶嵌着一块类似碎钻的水晶，看起来有一种神秘感。莱登两人的夏飞觉得怪好看的。 冉姐，你这笔哪里买的？我也想买。 他没有什么其余的爱好，就是喜欢收集好看的笔、本子、橡皮擦，连写完的笔芯有些好看的他也舍不得扔。班里的人都陆续回寝室了，秦冉正取下耳机，听到夏飞的话，他也低头看了看笔，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商标。 我也不知道，别人给我的，你拍张图去网上搜搜吧。 他把钢笔递给夏飞，就随手把字帖收好放到桌洞里。林思然看了一眼，发现那字帖并没有封面。夏飞翻了翻笔，也没有找到 logo， 笔拿在手里的手感就更好了，小巧精致。他立马拿出手机拍了一张高清图。乔生还在门口等秦冉，见三个女生磨磨唧唧的，就抬腿走了过来，怀里还抱着一个盒子。他冒死把徐瑶光用来装奖章的盒子拿过来装了门票。 冉姐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 他走过来颇为狗腿的开口， 就要走了。 夏飞拍好了图才收起手机，又把秦冉的钢笔递给他。秦冉把钢笔随手放到笔袋里，然后又开口道， 好看是好看，但容易出划痕，尤其是跟圆规之类的碰撞。 那我就专门买个笔袋单独装它。 刚下晚自习那会儿，整个教学楼人声鼎沸，吵吵嚷嚷，这会儿人几乎都走光了才安静下来。乔生抱着盒子跟着秦冉下楼。徐瑶光正送物理卷子去办公室，他把卷子放到物理老师的办公桌上，想了想，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去翻倒数第三张卷子。那张卷子是秦冉的。秦冉其他科目考到满分，考得很好，徐瑶光顶多就是惊讶，但并不在意。唯独他对物理很感兴趣。他从头到尾往后面扫了一下，这张卷子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写。物理老师问过秦冉为什么不写，秦冉给他的回答是不会。数学那么难的几何空间理解题他都能写出来，没有道理物理一题不会啊。可要是会，他也不会单独就放下物理这门课不写吧。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会，但是没有其他门科那样出色。徐瑶光淡淡想着，将秦冉的试卷塞回去，锁上了办公室的门才出去。正好碰到刚下楼的乔生一行人。等秦冉他们三个回到了女生宿舍，乔生才摸摸下巴。 我刚刚问了冉姐，她说那票是别人给她的。 徐瑶光没有丝毫意外，那双眼眸又清又冷的。 应该就是那两个人了。 他看了一眼校医室的方向。OST, 他了解。云光财团他不知道，不过也听人说过一点。他虽然不是杨飞的粉丝，但也看过 OST 的比赛。在这次赛前的时候，他也想过托人拿票，不过没有拿到。所以凭借情染，徐瑶光是不相信他自己能够拿到这么多票的。 徐少，你明天要去看表演赛吗？ 乔生依旧抱着盒子偏头问道。徐瑶光想了想，然后开口： 去。 也没见你有多喜欢杨神或者 OST 的其他人啊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看比赛？ 除了物理跟小提琴，乔生没有见过他喜欢过其他的东西。 谁说我不喜欢 OST 战队的成员？ 徐耀光眯了眯眼，那双眼眸看得出来的深。到了徐耀光的宿舍，乔生就停在门外没有进去，非要问到底。 不是啊，你连杨神都不喜欢， OST 还有其他成员能入你的眼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